大家好啊，又嚟到我哋嘅节目上乐，我哋嘅节目主持人阿 Ben。好，咁我哋而家播翻首歌先。 If I'm on the big thing, you don't need them to send for every road boy. Not every road boy, not every road boy get high in the place. Not all my road boy, all my road boy, all my road boy, road boy. Every time I'm in the nice, you know me already. I got flow, my champion. Them by the rap with them. If I want the big thing, it don't be them. The center, not every rude boy. Not every rude boy. Not every rude boy. Get high in the place. Not all my rude boy. All the rude boy. All the rude boy. Lick off your wheels. Flows of amazing. Kill them and case it. Every time I'm in the nice, you know me already. 又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啦，我哋今集要继续讲 EDM 啊，而我哋今集都继续请咗两位嘉宾，佢就系阿宾尼 ，Hello， 同埋阿邦啊 ，Hello， 好，咁上集我哋就讲咗有 house 啦，有 trance 啦，同埋 techno 同 hip hop 啊，咁我哋今集决定为你哋介绍各种更多不同嘅 EDM 嘅曲风啊，咁首先我哋呢一集。第一个曲风会讲的就是 dubstep 啊， dubstep 咧就原本都不是咁流行嘅，不过有个 dubstep 之父，系佢叫咩名咧？ 冇错啦，佢个名字就系叫做 Skrillex 啦。咁其实喺 dubstep 未喺美国流行之前咧，佢喺1990年代喺英国伦敦南部出现嘅。咁 dubstep 呢个字系几时出现嘅呢？佢就系喺2002年嘅一本音乐杂志。嗰度被命名嘅，咁佢點會出名呢？就係、喺 BBC Radio One 呢個電台啊，有個 DJ 推廣 dubstep 呢個 style 先開始多人認識嘅。但係佢究竟係點樣傳入美國嘅咧？咁就話説啦， 咁喺2002年開始，咁阿 Skrillex 呢個人咧就開始將 dubstep 呢個 style 加入咗啲美式風格。簡單嚟講，即係暴力啲啊！要聽到多啲 bass drum 啊，啲節奏比較澎湃啲啊， 一啲低音啊，啲哇哇哇咁嘅聲啊。 咁自從佢開始喺美國做 dubstep 呢個 style， 咁 dubstep 呢個 style 就正式步入咗高潮啦。咁當中 dubstep 呢個曲風嘅變化係個發展係點嘅咧？咁我哋就要先再講下 EDM 點分佢嘅風格。分 EDM 嘅風格，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因素就係要分析佢嘅 rhythm。咁 EDM 嘅 rhythm 分兩大類嘅，就係、是、一類就係四拍四好完整嘅工整，就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咁呢一種曲風，我哋上集就講咗啦。正話 house 啊、techno 啊、trance 啊，都係屬於第一種嘅，即係好工整四拍四嘅。咁第二種咧就係、是、big beat 啊，即係碎拍啊。咁咩係 big beat 咧？咁就係正常就一二三四嘅，但係抽走咗二同四，剩翻一同三，類似咁啦，就係 big beat 啦，即係等於一三一三。咁你會發覺第二拍同第四拍係冇咗嘅。咁呢種 style 咧就係、是。dubstep 同埋 big beat 啊，或者系 jungle 啊，呢啲我哋今集会讲嘅曲风都系属于 big beat 嘅 style 嘅。 哇！你讲到成个呢个思想家咁样咧，观众好难明喎。咁啊咁啱现场咧，宾尼咧就可以现场为我哋示范究竟呢个 beat 系点样噶啦。 好啦，咁之后咧会有首歌咧系关于 break beat 嘅，咁佢个 beat 咧大概就。咁樣樣嘅，咁佢呢個 break beat 咧係呢個 dubstep 嘅前身啦，咁大家可以聽下。 又回到我們的節目了。咁啱你哋聽到嘅咧，係最原始歐洲嗰邊嘅 dubstep 嘅風格嚟嘅。咁 dubstep 係咪真係咁單調咧？你個拍子就唔係嘅。咁其實 dubstep 去玩嘅嘢都可以玩到好多嘅。咁除咗用 kick 同埋用 snare 同埋 high head 之外咧，咁之後 dubstep 就加咗啲 bass 落去，就變到好唔似樂器啦，就好電子化。咁各位觀眾又聽一首歌啦。好，咁啱嗰位聽眾我留意到佢加咗好多 bass 落去咧。咁其實 dubstep 仲有一個特性就係、是、佢通常都比較 dark 嘅個 feel 係。同埋咧，其實 dubstep 嘅 beat 嘅 BPM 大約係130到135，但係點解大家會覺得好似好慢咧？佢個 beat 就係因為佢係 big beat 嚟嘅，即係佢冇咗第二 part 同埋第四 part， 咁就變咗大家可能會覺得個 BPM 係除咗二啦。除了二就等于七十。嗱，我就咁讲，有可能大家会觉得抽象得滞，咁不如奔尼你又示范下系咩意思啊？ 好啦，咁首先而家系一个拍手声先，咁样咧听落去都系快快地噶嘛，但系如果我落 break beat 咧，咁个 feel 就系好慢嘅。咁样样。係啦，咁就係令到佢係中間抽走一啲鼓點啦，令到成個個感覺係慢咗嘅。 冇錯啦。咁跟住落嚟，我想俾各位聽眾聽嘅就係 dubstep 喺2002年，正話未俾阿 Scrooblet 改造之前，最後尾嗰個歐洲式嘅 dubstep 嘅 style 係點樣嘅？ 咁嗰位聽眾啱聽到嗰三首 dubstep 嘅歌咧，其實都係屬於歐洲或者係英式嘅 dubstep 嘅。咁呢啲 dubstep 有咩特色咧？ 咁咧英式嘅 dubstep 咧就比較凍啲，我自己覺得，但係美式咧比較暴力啲。點樣凍啲同埋暴力啲嘅分別在於咩咧？就係、是由佢嗰、那個。鼓啊啲 bass 嘅佢嗰種 style 可以感覺到出嚟，英式咧佢個 bass 係比較 smooth 啲嘅，但係美式咧佢嗰個碰撞感係強啲嘅，即係一種係咁嘅低音，有啲係或者咁樣碰撞聲嘅分別咯，係啦。 咁係咪即係韌啲嘅美式？ 美式係啦，我自己覺得都係韌啲嘅。 好啊，咁跟住落嚟，不如我哋就聽下 School Lab。怎樣改造英式的 dubstep 來去演化到變美式的 dubstep 呢？ 大家剛才聽到 Skrillex 這首歌啦，其實可以看到其實它完全創造了另一種的一種風格出來，可以說這種美式的 dubstep 其實都是、發源於它啦。你會見到最標誌性的聲音呢，就是那種很 industrial 的聲音啦，好像有一些很工業的器具互相摩擦碰撞的聲音呢，就是最標誌的美式 dubstep 的聲音啦。 剛才說很高音很尖的那種， 是啦，那種很高音呢，你要聯想到有點像那些、螺絲聲啊，或者是、打裝咁樣，類似咁樣嘅聲音，你會聯想到好工業嘅， 即係 well well well， 係啦，咁啊有啲好，你可以話刺耳，但係其實咧亦都係嗰種特色咧，嗰種摩擦嘅聲音啊，同埋有一樣 都是一种文化，就是呢咁佢喺个 drop 之前呢，通常呢可能有时会有一啲短嘅语句啦，譬如可能头先嗰个就係 call 911 now 咁样啦，或者一啲类似表达出一种亢奋啊、控诉啊、不忿啊，或者好 desperate 一啲比较负面嘅一种讯息，通常一个好短嘅语句，同埋呢有时可能用一啲好粗暴、好高音或者好沙，有啲似金属乐里面嗰种 screamo 咧，咁样去带出嗰种高涨嘅情绪，咁带啲人入去呢个 drop 嗰度嘅。 同埋各位听众就睇唔到啦，佢嘅 MV 都系比较暴力嘅，其实呢个都系 dubstep 嘅其中嘅特色，啲歌嘅风格嘅都系比较 dark、比较黑暗嘅。 系啦，咁啊，头先呢首歌嘅 MV 其实就好似喺呢个 drop 嘅部分咧，你见到有个好诡异嘅小女孩咧，咁啊好似用咗 mind control 咁样咧，咁啊操控一个老人家咁样咧，咁啊即系系啦，个 message 咧就有啲诡异啊，咁有啲 dark 咁样噶啦。 嗯，好，咁我哋讲完 dubstep 呢个 style 啦，咁我哋就入下一个介绍嘅曲风，佢就系 trap 啦。咁其實 trap 係點嚟嘅呢 ？trap 佢一開始其實並唔係指 EDM 嘅一種曲風嘅，其實佢係指緊喺美國亞特蘭大呢個城市入邊嘅一啲死巷啊。當你行入呢個死巷入邊咧，你行到盡頭，其實就係一啲賣專賣毒品嘅黑人。咁呢一個盡頭，呢個死巷嘅盡頭，就死胡同就係叫做 trap 啦。所以一開始 trap 係形容呢個地方，或者係形容黑人想生存去买毒品嚟赚钱呢个行为嘅，咁所以你要留意到 trap 一开始啊，即系90年代至2000年嘅时候，好多 trap 嘅歌，有时唱嘅歌词都系同毒品有关嘅。佢所以佢早期一开始嘅 trap 嘅歌咧，佢系个 feel 系会唱到好似身处紧充满枪林弹雨啊，充满一啲黑帮帮派啊，或者系周围都是毒品，周围啲人都拍咗嘢，咁个环境个 feel 系咁啊。咁通常 trap 嘅 style 咧，佢嘅 beat 都比较快嘅，咁佢嘅 BPM 大约系围绕住140至150之间啦。咁佢有好多 hip hop 嘅 style 会喺入边见到嘅。咁大家会留意到咧，其实 trap 嘅前奏啊，同埋 dubstep 嘅分别系唔大。都是用了很多 bass drum 啊、snare 啊、kick 啊、high hat 啊，咁样嚟去铺排到去 drop 呢部分。去到 drop 呢部分咧，大家就好明显听到 trap 嘅感觉系好，系好似令你身处喺一个黑暗嘅地下世界咁啊，即系充满咗嫖王赌毒嗰只 feel 啊。咁我而家俾大家听一首歌，俾大家等大家 feel 下呢种感觉啦。 made of love. Finding people. 各位听到那首歌就是 Diplo 的 Revolution， 那它有什么特色呢？ 如果由它的底 beat 那里着手，其实这一首歌真的很纯正 Trap 的底 beat 可以、入到入去的一首歌来的。因为有些歌呢虽然它是 Trap， 但是用 Trap 的底 beat 就是这个是未必入到去，但这首是完全可以、一致的跟这个 Trap 的底 beat。 那由感覺呢方面去睇咧，咁啊頭先呢首 trap 咧，咁啊大家都會聽到咧有一種好工業嘅聲音啦。但係呢首歌咧好特別嘅地方，佢工業聲音咧唔係真係好 heavy、好暴力、好重，但係咧有一種好輕輕 high 下 high 下嗰種感覺。但係咧係即係好深入，好似喺骨子里咁嘅感覺，就好似咧即係攞呢個膠嘅水管咧拍打呢個石台嗰種感覺。咁啊，其實咧就可以。聯想了很多東西，是的，還有呢，那個背景呢，那個MV其實都是講緊，在酒吧裡面呢，去流連啊，這樣啦。其實呢，Trap這首歌啦，或者這首歌的感覺，其實整件事呢，都是，有點像去，去蒲啊，或者去一些underground，黃賭毒這樣，這個地帶呢，去打滾這樣的感覺。 那或者等我再介紹一下啱那首歌的作者啦。咁、那個作者就係 Diplo， 咁 Diplo 係咩人呢？其實佢係被譽為啊係 Trap 神。點解會去被譽為 Trap 神呢？咁就因為喺大約2004年嗰個時分啦，咁嗰時流行咁 Trance 同埋 House 嘅，咁係冇人開始做 Trap 呢個 style 嘅，咁就係由佢第一個開始做呢個 style， 仲成立咗間公司叫 Made Decent。咁呢間公司之後嘅日子都出咗好多做 trap 嘅藝人嘅。咁講咗 dubstep 又講咗 trap， 咁點可以唔提 dubstep 嘅神同埋 trap 之神一齊做一對組合，又叫 Jack You。咁大家可以聽一下 Jack You 嘅一首歌叫 To You， 大家可以留意到首歌入邊咧係混合咗 dubstep 嘅元素同埋 trap 嘅元素嘅。 You, but I really don't need to. 'Cause leaving is the hardest. 嗱，咁翻到嚟啦，咁各位听众可以留意到呢首歌咧，佢个 drop 嗰部分啊，系同时有 trap 嘅底 beat， 同埋又有 dubstep 嘅工业嗰种声啊。好，咁讲完 trap 啦，咁进入我哋最后一个环节，就系讲 drum and bass 同埋 jungle 啊。咁讲 drum and bass 先啦，咁 drum and bass 咧就系1990年代早期出现嘅。它就主要是以一個快速的節奏和碎拍和鼓點，即是它的 BPM 是大約是維持在每分鐘160至180拍之間的，那就用一些 bass line 來去做附和，那這個 style 就是 drum and bass 了。那其實現在 drum and bass 已經是一種主流的 EDM 來的了。 那 drum and bass 最基本的底 beat 也都是初期的 drum and bass 會跟這個底 beat 先，系啦，跟住後期咧演變成咧，會有啲速度感啦，靠呢個碎拍去形成呢種感覺就係，不過都係 base on 之前初期嘅 drum and bass 嘅底 beat 嘅。 咁我哋先一聽一聽初期嘅 drum and bass 嘅歌先啦。Brown paper sounds that we bring are of a different nature. Rhythms get greater, and the rhythms they get greater. Yes, another rougher tough form for the chaser. New configuration, new riff, and new structure built on the frame that'll hold and won't puncture. Tight, we wrap it up. It's wrapped tightly. they made out of brown paper, 各位听众可以留意到咧，早期嘅 drums and bass 系冇咩速度感嘅。咁跟住落嚟，我想俾大家听一听现代嘅 drums and bass 系会加咗好多鼓嘅碎拍，同埋好有速度感嘅。 Stop breathing, do they make a sound on your feet when you're leaving? Suffocate mind, stay dark, heart, magic, gonna get a trap, you'll be sight on a bloodshed, but man, in a mark, right? You're done there, bleeding, watch them, snake eyes, gonna get them locked in the ways of the warrior. Kill okay, some, gonna take a beating, seem shut, ninja, dealing in the ways of the race. Stop breathing, do they make a sound on your feet when you're leaving? Suffocate mind, stay dark, heart, magic, gonna get a trap, you'll be sight on a bloodshed, in a mark, right? You're done there, bleeding, watch them, snake eyes, gonna get them locked in the ways of the laser. Gotta get them locked in the ways of the laser. 好，咁啱嗰听众听嗰首歌就系 James Marvel 嘅《Way of the Warrior》。咁讲完 Jump and Space 啦，咁最后尾我想讲嘅系 Jungle 啊。咁其实 Jungle 佢同 Jump and Space 系好似嘅，佢哋经常俾人哋讲埋一齐系同一种 style， 但其实佢哋系有分别嘅。咁通常 Jungle 咧嘅 beat 系会比较慢啲，系每分钟 BPM 系150至170之间嘅，同埋佢嘅音色系比较干净啲。同埋好多時係會用到非洲鼓嚟作為鼓點嘅。 好啦，咁 Jungle 咧，佢嘅底 beat 咧通常係咁嘅。咁點解啲人會覺得佢同 Drum and Bass 好似咧？因為其實佢係之間咧個時間係唔同，就係 Drum and Bass 係咁嘅。佢個停頓時間咧係比較長嘅，同埋佢有速度咁嘅，但係 Jungle 個感覺就唔同嘅，同埋佢之间嗰个时间比较短嘅就系、是，所以就好多人会话 Jungle 同埋 Drum and Bass 好似咯。 好，咁最后尾我想俾嗰听众听一首 Jungle 嘅歌，就系、是、Greg Soto and V-Wag 嘅 On Your Mark。 好，咁为大家介绍完 EDM 各种唔同嘅曲风啦，咁最后尾我想同大家讲下 EDM 嘅派对文化嘅。咁 EDM 俾大家印象通常都系唔系咁好嘅，因为通常都系落级先会播呢啲歌啊，即系大家喺度摁啊，同毒品啊、黑帮有关，好似 trap 咁啊。嗱，其实喺现代 EDM 依家喺外国已经系主流音乐嚟噶啦，即系佢唔单止喺夜店啲级会播出嚟，甚至佢已经系开始喺户外搞啲音乐节啊，系专火 EDM 呢个 style 嘅。 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嘅户外音乐节啦，咁啊，外国咧其实主要国际性嚟讲咧，咁啊有两个比较出名嘅 festival 啦，咁啊最大咧就系 Tomorrowland 啦，咁啊喺比利时嘅Belgium， 咁啊每年咧一年一度咧都会搞呢一个嘅 festival 啦，咁啊通常都系几日嘅，咁啊会喺嗰度住嘅，咁啊啲人会喺嗰度扎营啊咁样啦。咁啊，直頭有個山頭咁樣咧，有個好大嘅主題樂園，有好多個 stage 咁樣啦。咁中間有一個最大嘅 stage 咁係，咁啊，即係係啦。咁啊，有呢個嘅有煙花啊，有好多燈光舞台效果啊。咁啊，嗰度嘅文化就係即係呢個英文叫 rave 啦。rave 嘅意思就係專嚟講 EDM 嘅户外嘅 party 啦。咁就係類似一個户外 concert 咁樣啦。咁啊，個文化即係點解 EDM？雖然佢係有佢好似比較underground 嘅一面啦，例如可能喺 club 聽到即係可能一啲 trap 咁樣啦，咁啊可能有啲負面嘅形象咁樣啦。咁但係咧，通常 rave 聽到嗰啲咧，咁啊多數係比較主流嘅 house 啊咁樣啦，係比較容易入口嘅東西。咁但係都好受歡迎。點解？因為佢有一個文化就係、是、即係佢係。即是可以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通常都是年轻人啦，这样就带晒超啊，咁啊带晒国旗去那里，即是去那里跳下舞啊，咁啊有些人化晒妆或者穿埋啲即是好颜色鲜艳啊，好即是好多正能量的一种的气氛，大家都好像很超好 lay back 咁样，即是好像大家无分国籍或者是种族，咁啊大家同样喜欢在这一类型的音乐，咁啊大家享受一番。咁呢一种现象其实暂时来讲好像其他的音乐是其他的 style 的音乐好像是没有这一种的文化咯。所以EDM 的 rave 呢、啊、即有这样东西其实是一样即很值得欣赏的东西咯。那、啊、这个就是。 整个 feel 是好像在度假去放假的。 是啦、啊、那去度假这样啦。那、啊、当然刚才 Tomorrowland 是刚才讲了 Tomorrowland 啦。咁啊比較貴嘅，咁好似唔知四日咧就好似兩雞嘢港紙咁樣啦，加埋呢、這個唔計機票啊，淨係計喺嗰度嘅食宿加埋嗰張飛咁樣。咁啊當然第二個大嘅event 咧就係、是、呢個嘅 Ultra 啦。Ultra 其實咧喺2016年咧咁啊第一次咧香港咧都有份嘅，不過當然你知道香港喺西九度搞啦，咁但係就即係你知道香港地少咧，咁、那個台咧就比較冇外國咁大，咁呢個係揀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要享受呢一個嘅rave 嘅文化咧，咁我都鼓勵大家，當然如果係有呢個嘅資本啦，係咪先？咁啊去旅行啦，外國旅行可能去美國咁樣，咁啊順便去嗰度咧就即係享受下呢個 rave， 咁啊咁樣啦，咁啊唔錯嘅選擇嚟嘅。 咁我再講一講啦，咁大家如果想享受EDM 的 festival 咧，咁嚟緊香港都會有一個 festival， 佢就叫做 Dragon Lamp Music Festival 嘅，咁就係第一次喺香港搞嘅户外嘅 EDM 音樂節嚟嘅。咁當中我記得都請咗六位前一百名嘅 EDM DJ 嚟玩嘅，佢門票都唔係太貴嘅啫，800多元。最前嗰啲位就1000多元。 OK， 算唔贵噶啦，玩成日噶嘛。 OK 嘅、yeah. ， 好啦，咁讲咁多，又系时候完啦。好，拜拜。 好，拜拜。Bye bye.